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开始领导香辛革命56周年之际，德国20号举行了庆祝会，由德国共产党、德国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恩同志著作研究小组的人士和成员参加。会上一些人士做了讲话，他们称颂伟大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把先进政治定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，来使朝鲜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和人民乐园。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